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此话一出，堂上诸人皆是一震，连包拯都经不住想。 在梁文启看来，他对王秀真心诚意便是好，殊不知王秀对他的心意避之唯恐不及，他对王秀的好恰恰是王秀不好的根源所在。旁人眼中的好，到了王秀这里变成了大大的不好。世人常说推己及人，但是由己去推人未必正确，说不定还会适得其反。 梁文琪如遭雷噬，直直盯住王秀良久，双目中竟似流下泪来，身形晃了晃，便跌跌撞撞往堂外去。堵在门口的众人见他进来，唬得赶紧往边上避开，倒是给梁文琪让出一条宽敞的道来。就听梁文琪喃喃道： 罢了，我喜欢你，竟给你带来这许多烦恼，早知如此，我还来告状作甚？平白连累的端木上仙。 此言一出，旁人倒还无恙，只展昭浑身一震，喝道： 你说什么？此事跟端木翠又有何干系？ 梁文琪却似是吃了，浑然听不到展昭问话一般，自拐出门去了。展昭急步追至堂外，四下看时，那梁文琪已到屋角，那处立着一白一黑二人，两人将手中铁链往梁文琪脖梗上一套，便把他拖过屋角去。展昭急步赶上，却与急匆匆过来的一人撞了个满怀。就听那人哎呀一声，展昭顾不得那人，四下看时，哪有什么梁文琪并黑白衣人，竟似凭空消失了一般。正讶异间，那人一把抓住展昭的胳膊，急道： 展大哥，你快回去看端木姐，她不好了。 展昭听出是马汉的声音，待听他如此说，只觉心下一沉，急道： 你说什么？ 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们一直守着端木姐，谁知道方才那口中忽然溢出血来。 话未说完，眼前人影一闪，展昭已然飞身离去。公孙策恰自堂内追出，见到展昭离开，不觉讶然。马汉忙将方才的话又说了一遍，公孙策心中大惊，思忖片刻，嘱马汉在此地听候包大人差遣，自急急往客栈去了。回头再说王朝，在端木翠房中等得坐立难安，忽听到门外急促步声，忙去开门，哪知门扇竟被砰的一声撞开，亏得躲闪及时，否则这一把非撞得头破血流不可。展昭也顾不得王朝，急步掠至床边，先去看端木翠。但见端木翠容色与先时无异，唇边却不断溢出鲜血来，只是细细一道，却已在枕边积作一滩，红得煞是触目惊心。展昭又急又气，向王朝怒道： 我让你看着他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 这一问却是委屈了王朝。王朝和马汉留守客栈看护端木翠，碰也不敢乱碰，待到端木翠无端口中一血，两人简直吓呆了，哪里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展昭话出口，也觉得自己问得不当，却也不及向王朝解释什么，先探端木翠鼻息，入手仍是无温，心中焦急，伸手掏出帕子替端木翠擦去唇边血迹，低低唤道： 端木，醒醒。 等了半晌，不见端木翠应声，方才本已将血迹擦干，此刻唇边又有鲜血溢出， 展昭只觉周身发冷，心头酸楚，难以自控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身后响起脚步声，就听公孙策道： 展慧，你且让开，让我为端木姑娘号一号脉。 展昭浑身一颤，直如大梦初醒一般，抬头看了看公孙策，起身让开。公孙策见展昭双目泛红，心中难过，心想： 展慧与端木姑娘一直交好，若是端木姑娘就此不治，唉。 伸手搭上端木翠腕间，与仙石无异，半点脉搏都无。公孙策本待将手拿开，见展昭目中透出关切之意，竟生出不忍。倒是展昭面上希冀之色一点点暗下去，最后别转了脸去，低声道： 他总是不会有事的，只是不知遇上什么麻烦罢了。 哎，展大哥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公孙先生不是说端木姐是元神出窍吗？依我看是元神受伤了吧，端木姐如此神通，必然不会有事的。 公孙策听二人如此说，心中愧然，便欲将端木翠手臂放回被褥之下。方抬起时，忽的目光触及端木翠臂上有印，滴滴啊了一声，抬头去看展昭。展昭听得公孙策语声有印，一回头去看公孙策，就听公孙策道： 展慧，你来看看端木姑娘臂上，这不是…… 展昭心头升起不祥预感，也顾不得男女有闲，忙将端木翠的衣袖撸开，但见手臂的表面上好，方才压着手臂背面，竟是大片大片的紫红色斑块，一时间胸口如遭重击，整个人都怔住了。就听王朝急道： 展大哥，这不是尸斑吗？ 包拯一干人自县衙归来，已近子时，先说了梁文琪一案进展，那王秀不欲连累刘家，一人扛下所有罪名，但料想严请江湖人物扮作道士斩杀梁文琪，不是他这等闺阁女子能够轻易办到的。刘家父子亦脱不了干系，还要从刘家父子口中得出那案犯所在等等。好在堂审已毕，后续之事慢慢了结不难。因着来路上听马汉说了端木翠之事，包拯问及端木翠情况，公孙策摇头叹息： 唉，方才流血倒是突然止住了，也不知是喜是忧啊。 端木姑娘下葬逾月而尸身无恙，怎么会无端端于此刻身陷尸斑？ 端木姑娘的事情来历非常理所能揣测，学生也说不出所以然来。 对答已毕，包拯方发觉四下不见展昭，公孙策知包拯心意。 啊，展慧在楼上看护端木姑娘。 唉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希望端木姑娘转危为安才好。 不说这话还好，一说出口，张龙赵虎等俱都红了眼圈。包拯暗悔失言，正待说些什么，忽听得远处隐有哀痛之乐，忽近忽远，虚无缥缈，乐声悲苦，催人泪下。 这个声音像是从半天际飘下来的。 王朝话音未落，就听有人呵呵而笑，再一看时，门口跨进一个道士打扮的老者来，须发皆白，似乎年已耄耋。仔细看时，其人年岁五十余许，肌肤光滑，面有童子之色，向着包拯作揖二拜，笑道： 哦，原来星主在此，老夫这厢有礼了。 说着将手中拂尘往壁上一搭： 老朽前来实为迎回端木上仙，上仙身犯戒律，不得再于尘世烟流。 包拯心中一凛，公孙策上前一步问他： 老人家口中的端木上仙是否就是端木翠？ 老者点头，公孙策又问， 方才老人家说端木翠身犯戒律，不知犯了哪一条戒律啊？ 哈哈，说与你们听倒也无妨，梁文琪身死，黑白无常居命，端木上仙横加干涉，为助梁文琪告状，将其三魂封在一半状书之中，七魄封于另一半，使得梁文琪魂魄不聚，黑白无常难以复命，直到状书合二为一时，方才令其显形于星主面前诉其冤屈。常言道，阎罗叫人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五更啊？端木翠身为方外上仙，乱六道扰轮回，不是干犯戒律是什么？ 老人家所言自是在理，端木姑娘此举虽稍显鲁莽，但她不忍梁文琪无辜惨死，故而挺身相助，本心却是好的，老人家不能网开一面吗？ 哈哈哈哈，自星主口中说出网开一面四字，当真不易呀。都说法不容情，星主手下的铡刀自是铡了不少大奸大恶，难道就未曾铡过有情有义之人？星主可曾因为他们情有可原，铡刀之下网开一面？人间法理尚不容变通，何况是天界律条？ 包拯一愣，无言以对。老者浮沉微扬， 还请星主示明端木上仙身在何处。 喜欢流水去流觞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流之魂醉云无常。